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讲故事，我们继续来讲首博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优妈加油》。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我们即将离开首博的时候。主人公呢，就是妞妞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可爱的悠悠妈妈。事情是这样的，活动结束后啊，家长们带着宝宝陆续离开，强妈和优妈呢，还有妞妞就结伴下楼。大家决定在离开之前呢，先到地下一层的书店里去看一看。当时啊，强爸爸已经领着强强和悠悠先行一步，直奔书店而去了。因为有强爸爸挂帅，所以两位妈妈也不着急，领着妞妞，大家边走边聊。一开始呢，我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当天的活动上。当强妈妈说到由于快期末考了，所以这次活动啊有好些老朋友都没有来的时候，悠悠妈妈的一句话让我们的话题历史性的转向了。这个历史性的过渡句是由一个感叹句和一个问句构成的。妞妞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正走在首博一层大厅通往地下书店的台阶上，悠悠妈妈接着强妈妈的那句话说，哎呀，是快期末考了哈，你们知道期末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吗？当时强妈妈和妞妞都停下了脚步，一脸惊叹号地望着悠悠妈妈。至于原因嘛，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继续讲故事。悠悠妈妈很真诚地望着我们，眨了眨眼睛补充说，我真是不知道呀，最近太忙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关心过悠悠同志的学习问题了。说完还总结性的原地碰了两下，估计是为了加强语气。强妈妈定了定神，看得出来优妈的一席话让强妈妈在心理承受方面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我们的强妈妈努力控制了一下内心的澎湃，对优妈说，应该是一月中旬之前吧。优妈一愣，扳指一算，继续感叹说，哎呀，还有半个来月了哈，不到一个月了呀。说完噗呲一声乐了。据妞妞分析，这个乐呀有很多种，基本上的各种情绪都有可能用乐来表现，而优妈这一乐估计是过分着急造成的。感觉到刻不容缓的优妈当时明显加快了脚步，一迈进书店就到处找悠悠。还好小家伙很配合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不等优妈开口呢，妞妞抢先问道，悠悠什么时候期末考呀？悠悠说，快了，下周吧。就听悠悠妈妈啊了一声，没出下文。悠悠看了看我们大家，非常认真严肃负责任地说，真的？此言一出，包括书店的导购小姐在内的所有目击者都乐了。具体原因呢，还是留给大家具体分析。不过妞妞对这一片哗然还是很欣慰的，因为不是有句话说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那啥。阿弥陀佛，大家默契地选择了前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你在首博地下书店的哪个位置遇到你优妈，你都能听见这样几个句式，哎，悠悠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啊！哎，改天啊，这事儿必须改天啊！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复习啊！哎，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得等考完。同时呢，在距离优妈不远处的地方，你总是能看到强妈的身影，也有几个重要的句式在她唇齿之间反复着，比如，关键是每一课的生词啊、词组啊，要一课一课过关啊。这本练习不错的，我给强宝买过的。哎，优妈呀，我们得加强联系啊，多沟通，多沟通。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看一看悠悠和强强，你一定会想起一句名人名言，那谁不急那谁急。瞧，就在妈妈们严阵以待的时候，我们这两位小同志正拿着自己选中的书在一边寻思着怎么说服老妈给买呢。这场有关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期末考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了我们跟悠妈和悠悠告别。为了体现此次会晤的非比寻常，我们决定摒弃固有的告别语再见。在妞妞的提议下，大家对着悠悠娘俩挥了挥衣袖，说了声悠妈加油。那一边悠妈也冲我们挥了挥衣袖，自我激励地说悠妈加油，然后转身离开，没带走一片云彩。